和所有你的回忆。 Yeah.

的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呢？ 的安全感，感情当中安全感非常重要。如果一段关系让对方患得患失，那他就会逐渐的做好失去你的准备。接下来是锦绣二重唱《我的快乐》。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疯的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你做过的傻发困了你爱的音乐听了我等着你当成了摆设我的你的他的好的坏的难的灰的蓝的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疯了想你了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不追问值不值得我的快乐会回来的离开不是谁给了谁的选择 我的快乐来自锦绣二重唱。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碰巧在我记忆当中最清晰的也是一场哭泣。也许生活要让每一个女孩都从一场痛哭开始，去了解她玫瑰面纱背后的真实面目。而每一个女孩在生命当中的某个时刻都会被一些严酷的恐吓失去斗志。可是亲爱的，人这一辈子的幸福苦难绝对都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好吗？生活比我们自己还要了解我们，它可狡猾了，它给我们的苦涩永远让我们失望又不至于绝望，给我们的甜蜜永远让我们浅尝即止又充满了想象。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陶喆 Melody。 终于明白你别成悲，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补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言。

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小柯演唱的歌曲《深处》，时间是可以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的。它可以把事物本身的样貌和棱角很清晰地展露在我们面前。假以时日之后，爱情淡了，情绪也远了，我们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恢复了，所以缘分也就散了。所以不要去等一些不该等的人，伤一些不该伤的心。真的要过特别长的时间之后，我们才会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啊。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很奇怪，等了很久终于等来的东西和人，我们觉得不对了啊，已经不是当初自己想要的样子和感觉了。所以说要学会珍惜啊，后悔有可能就胡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这四个字，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当一艘船深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你 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歌的时候呢，我也在打开记忆当中的一段密码，想到某一个人，内心当中就会泛起一丝涟漪哈。我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所以在恋爱的当下呢，通常会认为自己对对方的爱更加热情澎湃，而那个人对我们的关心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那个时期就会觉得很不开心，很不平衡嘛，不对等嘛。可是事过境迁之后，我们才会有一天突然的意识到对方也是挺疼自己的。有一次下暴雨，我给对方打电话，我说亲爱的你在哪里啊？对方说了一个地址，很巧我也在附近啊。我就说我要快速找到你啊。对方马上就意识到了嘛，他说你在附近是吧？我说嗯。然后呢，他就说你原地不动好了啊，乖乖的听话，我带了伞，外面的雨很大，你会被淋湿的。可是以我们这种傻大姐的性格，就完全不肯嘛，说不行不行，我要来找你啊，我跑得比你快。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丧失了对方要为你做一些事的机会啊。原本呢，别人是要来找我们的啊，可是我们的步伐太快了，根本没有给对方腾出时间来爱我们，腾出空间来爱我们。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们会在多年之后后悔，我们也会觉得为什么啊？为什么当初我们就不能够做一个小女人，安安静静的，很听话的，乖乖的，原地不动的小女人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什么？地球它有公转几周了、我不能哭了，甚至真是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的残忍。 深爱一个人，我们要学会一件事，就是阻止自己，不要把他当成全部，不要把所有的话都跟他讲，不要把所有的秘密都和他分享。你投入的多了，就会慢慢的忘记自己。没有自我的人在爱情当中是没有位置的，唯一的结局就是爱情把你捆得很紧，你逃不开，最终击碎你的梦幻。 在一个无声平的城市，忍不住回头看我的城池，在我手的将要丢失。 我叫喵喵， 叫亮亮。 他的幼稚，我的固执，都成为历史。我的城市平淡日子，他要寻找生活的词。生活是这样子，不如是转身撞到现实。又只能如是他却依然对现实放肆。放下玩具，举起双手，都没有为此。 你会不会离开我？我好怕。 反正吧，我这日子过得特没意思。 最无情，最冷酷，最无理取闹。 让开！要走我就死给你看。 他的幼稚，我的固执，都成为历史。我的城市平淡日子，他要寻找生活的词。生活

鸟儿展开它的翅膀，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在路旁